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4月4日晚9点新闻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咧去到10点啊，都会有我冯杰啦，仲有阿初啊黄晓初啦， 同埋 六姑何敏文啦。 Hello， 咁啊同大家一齐主持一剧之本嘅。咁啊前嗰排咧就同大家讲咗好多电影嘅剧本啦。咁啊今日咧就翻去两位嘅老本行，咁啊讲翻一套近期嘅舞台剧。 系。 咁点解你觉得系我哋嘅老本行咧？ 咁你哋系演艺学院读表演，跟住又系做舞台出身噶嘛？ 咁就係我哋老 闆。唔通你哋做電影出身，我唔知咁。 其實因為我咧，我自己個成日個講法都係戲就係戲，其實就真係冇乜分舞台劇定電影啊，微電影啊咩。你就算講個廣告15秒都係戲，戲即係我哋個節目都係咁啦。其實我哋講戲啫，就冇乜分啊，即係舞台劇電影。我自己冇乜所謂嘅，其實只不過 係。不過我都唔抗拒嘅，你話我係舞台劇出身，我都係嘅。 只不過我就覺得我冇咁喊嗌嘅嗰個人。 我知你視野廣闊嘅，對世界噶嘛。 係啦， 係啦。咁我哋今日講嘅就係一套舞台劇啦。咁都要同大家講下個媒介係咩先，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啲乜嘢嘛。咁就係由香港話劇團製作。余翰廷編劇邱廷輝執導的黑盒劇場作品《一板之隔》。不過在講這個劇本之前，首先我都想問兩位一個問題，就是我想聽眾們都會對黑盒劇場都不陌生的了，但是呢就在就是寫劇本的方面呢，有沒有說是一些怎樣的劇本的特色呢是比較適合黑盒劇場的呢？因為好唔同噶嘛，如一個大嘅舞台，咁同埋喺一個黑盒劇場，我哋通常會覺得係比較細啲嘅表演嘅場地啊，同個演員個距離比較近啲嘅。 首先咧，我想講下咩為之黑盒劇場先。咁呢樣嘢喺香港其實就算我哋讀書嘅時候都好混淆，即係有啲人就覺得黑盒劇場某一定要係某一樣嘢。其實我簡單啲，如果我嘅 definition of 黑盒劇場咩係一個 black box 咧，就係 black box 咯。即係咩係 black box 咧？就係同我哋嗰個典型嘅劇場嘅 setting 啊，即係嗰個擺法咧，係有一啲唔同咗。因為我哋典型嗰個劇院個擺法咧，就係有一個我哋叫舞台啦，有一個鏡框啦，即係我哋直情叫嗰啲叫 proscenium， 就鏡框式嘅舞台。咁就觀眾席就一邊嘅，咁就坐喺嗰邊就望住嗰個鏡框，望住個舞台噶啦。咁嗰個鏡框咧，就如果大家明我講咩係鏡框嘅話，那個鏡框咧就係我哋技術上我哋叫第四幅牆，就係演員就喺上面做戲啦，就有第四幅牆，就係隔住呢第四幅牆咧，佢哋就見唔到觀眾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傳統嘅劇院鏡框式嘅舞台。咁啊，呢個喺西方已經喺過去嗰1000年咧，就係都係典型係咁做法噶啦。 即係但係羅馬嗰啲，即係古希臘嗰啲劇場咧，係 有啲唔同嘅。嗰啲有啲我哋叫 arena 啦，即係有啲叫三面台啦，甚至係四面台。即係你如果講古時嘅劇場咧，有啲唔同啊，即係嗰個製字性。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嗰個傳統嘅劇場，即係就算係我哋而家用緊呢個字，叫英文叫 theatre 啦。咁我唔知我哋有冇講過 theatre 呢個字本身係由希臘文度演變出嚟嘅。 冇講過。 就theatre 呢個字，希臘文咧就係咩咧？就係講一班人圍住睇一樣嘢，咁就已經係 theatre 噶啦。咁所以當時就用咗呢一個字眼咧，呢、這、一個行為行動啊，就係、是、一班人睇呢樣嘢咧，就係描述嗰個地方。就叫 theatre， 咁即系依家街边就好多 theatre 噶咯，即系而家有啲人都有做表演， 直情都真系有噶嘛。 即系呢一个咁样嘅 theatre 嘅字，亦都系被近代即系一个最伟大，哇，越讲越多啦。近代最伟大呢个导演啊 ，Peter Brook 就系定义为就即系佢有本书叫The empty space， the empty space 就係講話，只要你有一個地方，我哋叫做係舞台，有一個人喺上面做一啲嘢，我哋叫佢做演員，然之後有一啲人或者甚至係有一個人喺度睇佢做呢樣嘢，叫做觀眾。咁呢個就已經係 an act of theatre， 就係一個劇場嘅表演，就係最重要就係呢幾樣嘢啦，就係一個空間、一個表演者同埋一個觀眾呢三樣嘢咁樣。 咁但係去到即係我講嘅近呢一千年咧，就係喺呢個我哋叫扎基之後，其實冇一千年嘅，其實係可能係六七八年到嘅啫，就係西方啊黑暗時期以後啊，就開始有翻劇院，因為一開始其實係教會啊嘛，係教堂啊，去到有翻劇院啦，咁劇院咧就慢慢就形成咗而家一個類似我哋而家呢個講法，就係典型嘅鏡框式嘅舞台。但係去到再近代啲咧，就開始有人咧想，你可以話打破呢個傳統嘅劇院，亦都可以話翻去最根本嗰樣嘢。Peter Brook 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講法，就係、是、你只要有個地方有人表演有人睇就已經係啦嘛。咁所以就去到出現咗一樣嘢咧，叫 Black Box， 因為啲人想一可以話係推翻咗所謂嘅傳統，二就係佢哋發現根本就唔需要係咁樣一面嘅觀眾咁樣，所以就開始有一啲叫 black box， 就係你俾一個好大嘅地方我，嗰、那個好大嘅地方咧，觀眾席咧個表演者或者個表演團隊咧想點樣擺都得，表演嗰個空間想點樣設定都得，甚至係有啲可能大家都聽過咩環境劇場啊，哦喺某個公園度做嘅，哦又或者係嗰啲所謂嘅 black box， 係啊，其實乜嘢都有。咁、black box 只不過係我哋喺香港出現嘅所謂 black box 就出現咗一個現象，保證細嘅， 係啊，冇錯。 所以咧就出現咗個阿傑你頭先講嗰個咁樣嘅講法， 即係外國有一啲係大嘅 black box。 有，我記得我喺美國度嘅時候，兩個 black box 都係大到係坐四五百人嘅。 哇！ 咁我直情係個觀眾席係重新起過，我想幾大擺喺咩位，點樣起法，用咩凳。都係全部有得揀嘅，咁呢個係即係一個再我稱之為再 macro 啲一個宏觀啲嘅劇場體驗，因為成個劇院嗰個點樣擺法，連入嚟嗰條路係點樣做法，側邊有啲咩 decoration， 我哋都會諗埋嘅。咁呢個係其實我自己理解嗰個 black box， 只不過喺香港就好不幸地講真 black box 就等於細咯。 同埋其實我自己有陣時會覺得，好似 black box 應該係一啲係比較前衞啲啊嘅嗰啲藝術咁樣嘅實驗啲嘅劇場 嘅。所以亦都有人係會撈亂咗一啲實驗劇場同埋黑盒劇場，亦都有啲人將black box 咧亦做實驗劇場啊！但其實 black box 就 係 black box， 其實唔係啊，其實唔係，絕對唔係。 其實香港就完全就只不過係細啲咁解啊！ 香港特色啊嘛， 係香港特色啦，係。 咁我哋又講翻劇本啊，啱啱就係話，如果我哋話喺香港先算啦，一個叫做細啲嘅空間入面，演員同埋觀眾嘅距離係比較近嘅。咁其實喺編寫個劇本上面有冇啲咩特別嘅嘢係即係要注意嘅咧，或者係你會想加入去可以豐富到黑盒劇場嘅嗰個特色嘅咧？ 其實我諗即係你喺香港，如果咁講啦，即係你用得黑盒劇場，即係話細啦，係咪？即係你嘅資源可能都係比較細 啦。 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就係演員少啲啦，即係個佈景又可以簡單啲啦。 得意你諗啊！你繼續講先，你講完我先講我啲矛盾。你講先。 即係我唔會寫大扎幾廿人嘅 call 喺呢個 black box 裏面做啦。即係如果放香港呢個情況係咪？咁所以我估可能就會做一啲可能細膩啲嘅戲啦，即係一啲或者生活化啲嘅戲啦。因為嗰啲有陣時，如果你擺咗喺呢個大台上面咁嗰啲可能你始終要去到咁遠，最後嗰排觀眾都要見到你個反應嘅時候，咁嗰啲你可能就會係啲大啲嘅嘢。咁可能如果寫一個你知道嗰個戲會係一個黑盒劇場，做一個細啲嘅劇場，咁你可能會可以選擇寫一啲生活化啲嘅嘢。 我諗 Lucretia 講呢個狀況喺香港係極少出現嘅，因為極少嘅編劇啦，係知道咗個場地先寫劇本嘅 。 我冇乜點聽過，我冇乜點聽過，我真係冇乜點聽過。有嘅，即係譬如話，而家香港 有啊，我哋曾經試過， 有我知過，係好少，所以好少嘅。所以調翻轉頭呢個考慮咧，我覺得係一個導演嘅考慮多過一個編劇嘅考慮，即係因為導演通常都係可能知道咗話而家想做個咩劇本嘅時候，跟住佢就話最好就喺咩場地做，即係可能有某啲劇本係特別適合黑盒嘅，或者適合一啲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唔好講話黑盒唔黑盒啦，適合一啲比較細啲嘅場地，即係我哋而家講一樣咁嘅嘢。因為我諗香港有唔少劇壇嘅人咧，都係由做好細嘅劇場開始出身，特別係香港好出名，譬如 Fringe Club 啊，以前即係藝術會，而家應該都仲有 嘅，應該仲有嘅 小型嘅演出咧，即係幾十位、一百位Art Centre 麥哥利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場地咧，啲我哋叫 Black Box。咁其實如果我哋明知係一個咁樣嘅場地度演出嘅時候，我諗個表演嘅手法或者選擇咧，喺 導演上嗰個分別會比較大啲。咁係唔係話真係有啲劇本係唔適合喺大劇院做，或者唔適合喺 black box 度做咧？我諗有嘅，但係就即係頭先阿傑呢個問題就調翻轉，我覺得嗰個會係似係一個即係導演嘅考慮多少少。 咁一個我覺得好嘅就係應該係個編劇寫嘅時候應該就知道喺邊個場地演咁樣就真係最好。 我知道埋邊個買飛睇添啊，最好可惜唔得啫嘛。 咁今次呢一個嘅一版之隔呢個演出咧，就都同啱啱阿六姑所講嘅嗰個題材方面係比較生活化啲嘅，或者係比較細膩啲嘅，我會覺得係咁。咁嗱，未必所有人都入場睇過呢個戲噶嘛。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話請阿初同我哋講一講呢個戲嘅內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一版之隔啊，香港话剧团嘅黑盒剧场嘅作品啦，咁就系由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编剧嘅得主啊余汉庭咧佢编写嘅，咁啊邱庭辉去执导啦，咁主演嘅就包括有啊陈康、黄慧慈、黄慧、吴家亮同埋凌文龙嘅，咁啊究竟个故事嘅内容系讲啲咩嘅咧？ 个戏叫一版之隔，我睇咗一阵我都唔知系咩嚟。 边块板啊？ 边块板？ 佢未讲到啊嘛个戏，你要睇多啲嘢先。 呢个系我讲故事嘅手法。你俾我講啦，好唔好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繼續。 嗰戲叫一版之隔啦，咁我哋一路就我自己入去睇嘅時候，就喺度揾究竟係講緊邊塊板啦，咁一路都唔知係邊塊板噶嘛。咁到最後咧，真係睇完個戲時候就哦咁啊，我覺得呢個個名改得幾好嘅。咁講完個故仔，可能大家就會明白啦。咁啊，故事一開始咧就有一個後生仔啦，我哋睇落去就喺度做緊啲體能嘅運動啊。咁我哋初初都不以為然嘅，就好似一個 prologue 咁樣啦。咁然之後就真係我理解為呢個戲嘅主角啦，佢就出場啦。陳康飾演嘅 Eric， 咁佢走入嚟啦。咁咧就佢嚟到呢度咧，睇嚟呢度係佢細個住嘅地方，一個鄉郊嘅地方。咁就劇本就話應該係一個山頂嗰個屋仔咁樣嘅。咁我唔知呢個係咩山頂啦，真係可能係九肚山山頂啦，我唔知道。咁但係就係一間好細嘅木屋，好殘破咁樣，入面亦都係好舊啲嘢，好似冇咩人打理咁樣。咁與此同時咧，阿 Eric 嘅二叔咧就出現啦。咁你個二叔咧見到佢翻嚟就話：，你中意住幾耐都得㗎，冇乜所謂㗎。咁啊，咁呢度亦都的而且確係真係其實佢細細個住嘅地方啦。咁啊，真係見到佢有啲即係好似話鄉里咁啦，即係呢個係佢阿叔嚟㗎嘛。咁就住喺呢度，咁就可以想象呢個係佢其實係一個少少嘅鄉下，我稱之為個鄉下嘅地方。跟住我哋就聽到咧，阿 Eric 咧佢就即係原來佢係放售緊佢間屋喎，咁啊同個經紀喺度傾咗話，冇幾多錢我唔賣㗎咁樣，咁啊但係又唔知點解佢翻嚟呢度住，咁啊佢同佢二叔講話，我應該住一排啫，買咗間屋，咁我就買個地道就翻出去住㗎啦，咁樣可能係咁樣，即係佢揾緊地方，咁啊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 ，Eric 突然間咧就問佢二叔話，喂，即係我有可能喺度住好耐喎，原本話住幾個月㗎嘛，突然間諗下佢話有可能住好耐，咁究竟呢個人物係咩事幹咧咁樣？咁啊，去到第二場啦，就由佢有個朋友阿邦係嘛，咁呢個阿邦咧就入到嚟咧就真係虛寒問暖啦，亦都即係應該佢係一個唔知係室內設計師啊定係建築師咁樣噶。 Eric 係建築師，職師嚟嘅， 係職師嚟嘅咁啊。咁呢個阿邦入到嚟咧就猛話：，喂，你呢張牀唔得啦，換過去啦，乜乜乜咁啊。咁啊，好好人嘅呢個阿邦就猛話：，喂，你呢啲嘢我幫你換啦，我俾錢幫你搞啦。 邦就係嗰個物業代，即係嗰啲 sales 地產代理嚟嘅。 Eric 就係職師。 係啦。咁入到嚟就猛我話：喂，你呢啲唔得，我幫你搞啦！好好朋友，好照顧佢噶嘛。咁喺佢哋言談之間咧，我哋就開始發現一啲事件嘅端倪啦。就係咩咧？就睇嚟啊 ，Eric 咧就係同佢老婆啊 Victor， 即係個好男性化嘅名啊，就係有一啲嘅問題，就應該係離咗婚噶啦，即係搞緊一啲離婚嘅手續。咁呢個 Eric 就自己一個人就住喺呢度啦。而呢個阿邦咧，亦都係一方面開解佢啦，另一方面就幫佢一啲生活上嘅需要啦。因為呢、這個Eric 咧睇嚟就而家就冇公開添，冇嘢做，失咗業，俾人炒咗。佢就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嚟到呢度想辦法幫佢，但係睇嚟呢一個 Eric 咧就唔係好受佢幫啦，即係有啲可能係情緒嘅問題咧，佢自己係覺得唉唔好煩我啦咁啊，你叫我去見工啊，咪又係嗰啲咁嘅嘢，我唔見啊咁樣，即係佢係突然間去到一個四十歲人到中年啊，開始有啲可以話係老倒啦，開始有啲自暴自棄啦，亦都咁樣。咁啊，不论呢个帮点样去帮佢啦。 咁但係阿邦亦都真係開始同佢講，就係佢個問題嘅最精結而家呢個位其實係咩呢，就係佢同佢老婆嘅關係嘛。咁但係呢個 Eric 亦都係一樣，就係唔受佢幫啦，亦都係知唔意對咁樣就係耍走咗佢啦，即係聽咗兩句之後你亦都唔好同我講咁多無謂嘢啦咁樣。咁但係呢好明顯呢個 Eric 其實佢自己呢亦都係即係念念不忘啦，最大嘅一個心結亦都喺佢老婆身上啦，即係個戲亦都間斷出現呢，就係一啲佢嘅回憶，即係佢同佢老婆一啲以前嘅日事啊，點樣一齊出去玩啊，或者係上山去跑步啊咁樣，即係嘅一啲嘅日事，好明顯呢個 Eric 呢就係好掛住佢老婆嘅。但係那邊廂呢，其實 Eric 呢佢住喺呢度呢亦都有一啲少少嘅唔同嘅狀況。第一個狀況就係咩呢，就係、是、所謂一板之隔呢，隔住幅牆呢就係成日聽到呢隔離屋呢就係有啲男女歡愉嘅聲音。咁特別係個女仔呢就好嘈嘅，所以佢就 因為隔離呢就係二叔話俾佢聽，隔離其實呢就租咗俾一對情侶嘅。係 係 係。 咁所以呢佢就亦都有一啲嘅困擾啦，再加埋喺佢自己亦都受情傷嘅情況之下，成日有啲咁嘅聲呢對佢亦都係有一定嘅困擾。但係後來發現呢，就有一日呢就有個男仔，就係我哋一開始咪見到有個男仔喺度做緊一啲體能嘅運動咁樣嘅，佢就走過嚟呢就麻煩佢唔好咁嘈喎。咁兩個人呢就大家就話係咁，大家明白咗就相安無事啦。但係發現呢原來佢哋講緊嗰個聲音呢都唔係大家發出嚟嘅，佢哋但係只係隔住一塊板咁，咁做乜鬼呢？因為 Eric 係一個職師啦，喺佢嘅檢查之下佢就懷疑呢係純粹係因為一啲建築上面嘅不良呢，就係沿住啲水管呢有啲聲音呢其他地方傳過嚟，咁就搵啲嘢塞咗之後呢就冇咗嗰個聲音啦。於是者呢佢就認識咗隔離屋呢一個後生仔喎，呢個後生仔呢就好鍾意跑步嘅，好鍾意做運動嘅，但係兩個人惺惺相惜，而呢呢個 Eric 呢亦都喺呢一個後生仔身上呢就見到少少自己後生嘅影子，因為佢諗翻起咧，自己細個嘅時候都好中意跑步嘅，但係而家到大咗啦，即係佢又一路做嘢啦，佢嘅所謂嘅理想亦都已經放棄咗， 即係曾經係 想 做 運動員嘅，咁但係就亦都已經放棄咗。但係嚟到呢度咧，佢亦都慢慢開始重拾翻一啲信心，因為佢住喺一個鄉郊嘅地方，佢慢慢開始做翻少運動。但係由於佢嗰個二叔啊擔心佢啦，佢二叔咧走去做咩咧？唔知做乜鬼咧，就走去揾部呢個好舊嘅遊戲機啊，就吉落個電視機度，就喺佢屋企度打機。其實我自己睇啊，呢個係真係個劇本，我自己睇咧就係純粹個二叔啊有少少擔心佢啊，揾啲嘢嚟嘈喧巴閉，即係陪下佢咁啦。但係其實呢個 Eric 亦都慢慢開始咧就重拾翻佢嘅信心。但係咧另一邊廂咧呢個阿邦咧亦都又有再嚟，即係諗住開解下佢啦。但係呢個阿邦竟然咧同呢個二叔咧又 friend 咗，兩個一齊喺度打機啊！約埋一齊飲嘢，但係好明顯，其實大家咧嗰個核心咧都係諗緊點樣去幫呢個 Eric。雖然呢個 Eric 咧到最後咧，其實可以話係自己揾到一條自己嘅出路啦，就係佢去做翻運動啊，慢慢係重建翻佢嘅生活啊咁啊。但係去到個劇本嘅最後咧，去到啊佢有一個好敬重嘅阿九婆生日啊，即係原本嗰日咧就係話，哎九婆生日最開心啦，又有得舞龍舞獅啊，又攞燒炮仗啊，咁啊 Eric 就最開心啦。但係呢一日咧，竟然唔知點解啦，就係呢個阿邦咧，就同埋呢一個阿 Victor 咧，就亦都要嚟贈下慶啦，係咪？咁啊嚟到一定要揀呢日啦，係咪？又舞龍舞獅燒烤仗，殺係呢日咧，就嚟到講出咧，原來呢個 Victor 咧，即係離開呢個 Eric 咧，某程度上亦都係因為呢個阿邦。雖然冇即係真真正正講出口啦，但係其實阿 Eric 咧，由阿邦佢一路嘅行徑啊，同埋一路發生嘅事咧，亦都估到一啲嘅端倪。到最後亦都係主要係由阿 Eric 自己嘅口中講話，其實我一早都估到啦，即係佢喺呢個過程入面亦都係學習點樣放手啦。因為個古仔亦都有講一樣咁嘢，就係佢學識咗點樣去放手，因為佢一路都話其實佢一路最開心嘅就係呢一個老婆咧，佢開開心心。因為就算係呢一個佢嘅前妻啊，之前咧曾經試過有第二個男人有染咧，佢都係一路喺度諗，如果佢個老婆開心嘅話，其實佢都真係冇乜所謂。只不過佢有啲心結都係放唔低咯。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到最後佢亦都學習咗真係點樣放低，到最後佢亦都真係喺佢哋兩個面前講話，喂，其實我只要我老婆開心心，你又係我好朋友，你兩個喺埋一齊得㗎啦。就算佢自己真係有啲唔開心嘅，但係佢亦都真係咁樣放低咗呢件事，而到最後佢亦都即係可以話開始重拾佢嘅人生，做翻啲運動啊咁樣，佢亦都即係釋懷咗，個故仔亦都係咁樣就完結咗嘅。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 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日咧同大家讲香港话劇团嘅作品啊，都系上一个月嘅时候嘅一个作品啦，就系、是、一板之隔，系由余汉庭去编劇嘅。咁啱啱咧，我哋就讲诶，其实呢一个戏咧，我就会觉得系一个比较细腻啲嘅，或者系都几写实嘅，对于我哋依家譬如都市人啊，我哋嘅生活啊。咁大家睇完呢个戏之后有啲咩嘅感觉？ 喂，你讲先啦，我想听你讲 啊。咩？我讲咗啦，我咪觉得话好写实咯。即係講我哋依啲都市人嘅生活啊，就好似好平凡咁樣嘅一啲。 咁你中唔中意我訪問下你先啊？叫你中唔中意一個戲？ 我中意嘅， 係 啦。 你中意啲咩啊？ 我中意就係、是、即係我哋依啲都市人咧，即係生活好大壓力㗎嘛。咁但係佢所講嘅就係、是，如果我哋去到一個空間入面，可以俾自己去梳理翻自己嘅一啲，譬如生活上面嘅諗法啊，一啲壓力啊，甚至係過去嘅一啲嘅創傷又好，各樣嘢，其實我哋可以揾到另外一條路去俾自己去行出去。咁就好似今次阿 Eric 佢呢個故事咁，佢跳出咗個都市入面，佢去到個鄉下入面望住一個星空，佢成日都話係咪會打風啊？真係會打風啊！但係佢望住個星空就成日都會問個天係咪成日都咁多星，係咪都咁靚啊？其實有好多嘢佢一直以嚟喺工作上面混忘咗一切，佢忽略咗好多嘢，佢唔知道，佢冇去留意到，同埋佢亦都冇去真係关心到佢老婆真係想要啲乜嘢。咁但係喺呢一个沉淀嘅过程入面，佢依然就可以搵得返生活所需要嘅一啲嘢囉。咁呢个就係我觉得呢个戏入面表达得几好嘅嘢，亦都係我一个几鍾意嘅嘢囉。 你呢 ,Lucretia, 你点睇？ 其實我咧同意個故事上面咧，即係如果話呢個戲個故事啦，我覺得佢係有嘅，我都幾中意佢嗰個關係，即係佢其實到最後嗰場，佢係其實建立咗係一個三角關係啦。某程度上係講個好朋友啦 ，Eric 同佢好朋友同埋佢個太太嗰個關係啦，同埋佢仲有一個就係 Eric 同個太太之間，其實以前好耐之前其實係有過一個出軌嘅行為噶嘛。咁佢就話其實佢係一路咧都係以為自己放低咗嘅，但係其實佢後嚟發覺其實佢係一直都冇放低過呢一件事。佢其實只不過想個一路想個太太開心，令到開心咧，係為咗想證明個老婆最後揀翻佢。佢咧係啱嘅，即係佢係有呢個心態，而佢唔係真係可以好似佢最後咁講，其實佢冇真係去愛過個老婆，即係唔係純粹係一個愛咁樣。咁有少少呢一樣嘢，我覺得呢一樣嘢都幾有趣。其實呢個關係幾有趣嘅，我覺得佢咁樣寫。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呢個戲佢有故事，但係我覺得佢人物寫得唔係咁好啊。咁而呢一樣嘢係令到即係一路睇個戲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啲難，因為其實你睇一個戲，觀眾就係好似佢一路俾一啲嘅線索你，你就一路好似係砌圖咁樣去砌呢啲人物出嚟咁樣。但係佢依個戲，我成日覺得咧，佢俾咗好多線索出嚟嘅，但係咧你會覺得砌砌下，咦？好似有啲嘢點解好似唔關事咁樣嘅？咁又拆亂咗嗰樣嘢，令到你對嗰個人物嗰啲建立咧係好。唔知點啊！睇完都好似唔係好明白，究竟嗰個人物係究竟一個點樣嘅人嚟嘅咧？咁即係譬如好似 Eric 咁樣，佢係你從佢啲對白好似見到佢係一個幾 nice 嘅人嚟嘅喎，佢對二叔啦，對朋友啊，對太太好似都好好咁樣。 但佢同 我哋見到嗰樣嘢，咁亦都見到佢咧，其實係細個嘅時候中意運動啦，係諗住做運動員啦。咁佢又唔去，唔中意飲酒啊，又唔會去即係玩女人啊，唔係嗰啲嘅，唔係去蒲，連打機都唔識打機嘅。咁你會覺得啊，呢、這個人好似係一個幾純嘅人嚟嘅。佢同人哋佢話有一場話同啲 friend 大家鬥身家，咁佢又真係講真話，講真話。咁呢個好似一個好純嘅，但係咧佢突然之間有一場係啦，講佢話同佢個同事咁樣啦。咁佢突然之間又嗰啲態度咁差喎，咁係乜嘢嚟嘅咧？嗰樣嘢，而我初時以為啊，如果佢係因為其實佢真係對工作有要求嘅，所以佢會咁，咁又好似 make sense 但佢又唔係喎。佢同佢太太講啊，點解佢咁差咧？係因為佢係屬於另一個 team 噶嘛，咁所以啊，梗係對唔好，即係又有呢啲咁樣嘅，好似係派系鬥爭咁樣，咁。 咁其實呢個人物，我覺得係可以嘅，一個人物裏面可以係有唔同嘅嘢，有啲 contrast 嘅嘢。但係如果你咁樣嘅時候咧，你要有啲嘢去解釋翻點樣，你先可以令到成個人物係可以好完整咁樣，你會見到究竟呢個係一個咩人物咧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就係呢啲嘢，好多嘢令到我覺得。到最後睇完成個戲，我知道佢講乜嘢，但係我好似唔係好感受到真係嗰個人物，成個人物我見唔到一個好立體嘅人物。而譬如二叔啊、佢太太啊、朋友嗰啲，其實都有同樣嘅情況㗎。你見佢去到最後，點解佢太太突然之間要最後嗰日一定要出現喺嗰個位，突然之間要嚟去公開佢哋兩個之間嘅事呢？你會覺得係好功能上嘅嘢，佢係為咗要做一個咩高潮位出嚟，而你唔明點解個太太會突然之間要揀一日咁樣，係去咁唔體諒地一定要係嗰日去講，你會唔明咯？而二叔點解會知道咗哦？佢哋原來你個朋友同你個太太有路，而又好快你見到佢直情係企咗喺佢哋嗰邊啦，已經就係好似幫咗佢哋講說話咁樣添嘅。你會 應該攞個豬籠出嚟嘛？正常意思 係啦，即係你就算唔係，你都會覺得你都會幫佢，你唔好嬲佢，就係你呢啲嘅朋友唔好要啦。即係起碼都係咁，但佢完全就唔係呢個態度。我當然明白佢可能中間發生咗一啲事，可能佢已經打咗個朋友鑊先嘅，我唔知道。但係你又完全冇做呢樣嘢出嚟，而突然之間佢嗰個改變。好似你就係唔明啊？點解個二叔一路去，你好似覺得佢唔應該係咁嘅反應喎？但係突然間佢喺嗰度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就係呢啲位啊，令到你好似對每個角色個建立，好似你都覺得好奇怪咁樣，好似冇辦法有一個好完整咁嘅人物喺度。我見到佢個故事，我見到一個有趣嘅 set up 咗啲有趣嘅關係。其實可以好好睇嘅，我覺得嗰啲關係。咁但係就係喺個人物上面，佢冇從呢啲人物上面，佢真係為佢哋著想咁去帶嗰啲故事出嚟，而係佢用咗一啲好功能性嘅嘢去擺咗呢啲人物嚟喺嗰度，你要做呢樣嘢，為咗我要得到某個效果，咁樣就係浪費咗呢啲人物。我覺得 我自己嘅睇法咧，又有少少唔同啊。起碼我唔係由個人物出發開始諗嘅，但係我諗我個感受個現狀咧，同 Lucretia 個睇法係接近嘅，只不過我去。attack 呢個劇本，即係 attack 呢個字好似唔係幾好，只不過係話我攞住呢個劇本啦，我如果要解拆佢，我會點樣睇咧？第一樣嘢嗱，又翻去即係我哋講嚟講去嗰啲人，唔係我哋啦，我啦嚇，講嚟講去都嗰啲嘢。嗰戲想睇咩先？我調翻轉頭，頭先我第一樣嘢問阿傑話，哇佢幾好睇。阿傑話佢睇咗個人，即係有一個人啦，有咁嘅事件啦，佢明白咗呢個人佢咁樣釋懷咧，咁嘅嘢。即係我唔完全否認話睇唔到呢樣嘢，我覺得睇到，我絕對覺得睇到啊！個戲一個鐘頭三十五分钟，我觉得五分钟我已经睇到啦。咁我点解要一个钟头三十五分钟咧？呢、這个先至系我最大嗰个问题。因为戏剧即系永远对我嚟讲都系最基本嘅嘢，都系冲突啦。你可以话起承转合啦，系咪？即系嗰个人物究竟做咗啲咩啦？咁呢个就系我自己睇呢个剧本嘅时候最大嘅一个问题。因为编剧喺选择嘅时候就系呈现咗一个呢个人物嘅一啲唔同嘅面。咁但系呢啲唔同嘅面咧，你某程度拼砌咗某一个立体感出嚟嘅，因为始终有啲唔同嘅面啊嘛。但系其实我哋点都好，我唔理你睇一个几好嘅剧本都好，即系就算我哋话啊佢嘅人物建构几好都好啦，其实到最后我哋都只可以见到某一个局部。就是个编剧导演选择俾我哋睇嘅嘢嘛，系咪？咁而家编剧导演就选择咗呢啲面俾我哋睇啦。咁但系建构完之后，我个问题系咁又点咧？即系呢一个所谓建构咗嘅嘢，其实我一开始佢入到嚟又话住喺呢度，然之后个二叔就已经讲啦，佢话：，诶、哎，你老婆而家又同你离婚啦，咁你打算点啊？咁我知道咗佢个状况，佢话：，其实冇啊，我已经放低咗噶啦，我知道佢同我个朋友有路，我谂我喺度唞两个月冇事噶啦，跟住两个月之后，我开始做翻运动啦，我以后我会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噶啦，完。咁都得㗎喎，即係你话嗰个所谓嘅唔同面，而家好多其他嘢，我觉得係当时我睇完嘅戏时候，因为好老实讲、那个制作团队好多我哋都熟嘅人，我入去后台同我哋傾，我都好老实，我话我觉得个剧本係有少少矫揉造作㗎。嗰、那个矫揉造作係即係将呢个人物放大，将一个情怀放大，老老实实讲，如果你自己写首诗写完之后你唔系好介意人哋点睇嘅话 ,ok 㗎我觉得。但係我觉得搞个剧本，我做一个戏同观众分享嘅时候，我就希望有一啲深层次啲嘅嘢咯。嗱，我要强调一点，即系我唔系揸 去評話，喂，個戲冇深層意義，你唔好做啦。唔係，而係我覺得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點樣可以出到嚟？因為我幾 concern， 或者我點解一開始我反而會問阿傑，咦，你點睇？因為我諗大部分觀眾咧，如果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嘅麻鬼煩嘅人，走入去睇個戲啊，呢樣嗰樣嗰啲咁嘅人咧，你走入去睇，我覺得冇大問題㗎，真係係可以。但係我亦都調翻轉頭問、就是，就係而家阿傑感受到嗰樣嘢，或者我就當呢樣嘢係原編劇想我哋感受到呢樣嘢，有啲咩嘢方法我哋可以強化到，用戲劇嘅手法強化到，然之後令到我哋嗰個感受會深刻一啲。我認為而家有嗰個感受咧，我哋喺頭嗰五分鐘十分鐘我已經感受到 嘅。 我睇嗰個人物執行啲咩行動，做啲咩行為咧，其實對我嚟講係幾緊要嘅。我而家嗰個感受咧係其實我幾局外人㗎，我作為一個觀眾 在， 我幾局外人，我唔係好關心呢個主人翁，我同情佢，我感受到佢，但係咧，我唔係真係好 feel 到佢 啊，係啊，係一路睇我都入唔係好。 其實咧，我哋一路講嗰啲最基本嗰啲戲劇手法啊、衝突啊嗰啲，係令到觀眾咧關心件事多啲，大家有一個危機感啊！即係而家咧，其實我去到後台，我同佢哋講，我都話：咦，其實咧，我一睇到嗰個阿邦入嚟嗰場咧，講咗幾句，講到佢老婆嗰度，已經知道阿邦咧嗰度出緊事啦，就係、是、呢、這個。咁我去到後台，我都問佢哋：咦，其實嗰個位係真係想我哋已經知啊，定還是唔想我哋知，定係點啊？咁佢哋都話係嘅，其實係想觀眾知嘅，咁冇問題。但系咧，我最關心嘅就係、是，其實我哋作為觀眾咧，我覺得嗰度有一個小小嘅危機噶，就係話嗰個主角佢已經知道自己個朋友同自己個可以叫前妻啦有染喎，嗰位有個好大嘅危機嘅，咁我以為會有個戲喺嗰度，但係編劇就係唔想寫嗰樣嘢，嗱唔係話佢即係唔肯寫定咁樣，佢根本就唔想寫，唔係想我哋睇佢，真係想我哋睇另外一啲嘢嘅。咁呢一度有一個少少嘅落差，嗱，首先我公平啲講咧，呢一個落差係，喂，我作為個觀眾，我帶住一個 expectation 入嚟睇，我覺得要睇嗰樣嘢，如果編劇冇俾我睇，然之後我話佢唔好，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幾公平。我自己覺得啊，雖然我係咁講啊，但係好不幸地，我諗有唔少嘅觀眾會係咁樣去追，因為你的而且確喺嗰度落咗一個一個 dramatic crisis， 一個咁樣嘅戲劇衝突，有一個咁嘅危機，而導致觀眾咧係會少少跌咗落去嗰度，想跟嗰度去睇，但係嗰度我得唔到一個好嘅 resolution， 即係到最後嗰件事點樣解決，係選擇咗一個好唔 dramatic 嘅方法去解決嘅，而咁樣嘅做法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唔特別可取嘅。嗱，我必須要再強調就係、是，好可能個編劇喺度試緊一啲新嘅戲劇手法，或者一啲實驗性嘅表達手法去講關於呢個故仔。咁呢一個咧，我自己而家個睇法就係，我覺得呢個實驗失敗。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我亦都希望佢呢個實驗成功。佢自己即係佢睇完個戲，或者佢睇完個製作之後，佢揾到一啲嘢就係、是，咦，原來我發現咗邊啲嘢 work， 邊啲嘢唔 work 喎。即係有機會我都想去討論呢樣嘢。但喺現階段，如果我用我自己黃曉初嘅心去睇呢個戲嘅時候，我認為個實驗失敗嘅，就係、是、我就可能都依然係用緊一個我固有嘅起承轉合嘅睇法入去睇嘅時候，我自己唔係幾滿足嘅套戲，所以我就覺得有少少我頭先嗰個所謂嘅一個總結就係、是、有少少矯揉造作，將某一啲嘢詩意化咗，講佢一個情懷，用咗個半鐘頭講佢一個情懷，而嗰個情懷其實喺頭十分鐘我已經睇到咗，咁我就有少少失望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觉得咧，呢、這個戲有啲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咧某啲段落其實幾好睇嘅，即係你分拆開啲段落，譬如佢個太太同佢嗌交， 技巧係 佢嗰啲咁樣好，但係就係拼埋咗一齊之後咧，就係、是、有啲唔妥嘅，我都覺得。咁、我諗咧就係、是、其實我都想講嗰個位嘅，就係、是、當佢其實好明顯都係想俾觀眾知，我估佢都會預咗觀眾喺嗰個位，即係個朋友真係開咗聲幾句就已經其實你知係你啦，個奸夫，即係嗰個位。咁但係我就會諗，你喺嗰度你俾觀眾知之後，其實呢樣嘢係點樣幫到呢個戲呢、即係如果你係覺得觀眾知道咗，咁樣我哋就會等住去睇個 Eric 點樣去處理你呢， 點樣去爆大鑊呢度咁樣咧？等住咁，你可能就有啲嘢追。咁但係佢又好明顯，真係個處理又唔係想咁嘅時候咧，咁你就會諗，咁其實我哋知道嗰樣嘢係幫到個戲，定係其實反而係令到嗰樣嘢 係 影響咗咧？係因為我哋到最後又唔會有 surprise 咯，變咗即係到最後佢揭出嚟嘅時候，其實又冇人有 surprise。咁佢嗰個位點解佢要寫到咁白咁明顯咧？咁呢啲就係我會覺得，就係好多時喺呢個戲我見到嘅嗰種就係矛盾，就係好似喺度，好似個編劇佢又想你知道啲嘢，但係嗰啲嘢好似又幫唔到佢講個故事咁樣嘅。咁而呢啲位我就唔知佢係有心定係其實佢係唔覺意，佢冇諗過，係唔覺意擺咗喺度，但係又冇 follow， 又冇去即係承接住，而又轉咗去第二樣嘢。咁當然佢個戲有趣嘅地方，亦都係嗰個所謂一板之隔嗰個男仔，其實我諗佢都係有意做到嗰個，其實係佢嘅年輕嘅距離嘅，係一個自己好似同自己後生嘅自己對話嘅嗰種嘅效果，嗰種感覺嚟嘅。 佢同嗰個隔離屋嗰個男仔嗰個 有一兩段戲啦，有一兩段戲啦。咁似乎佢係想做呢一樣嘢嘅，我覺得係有趣嘅。咁但係而家你好似覺得好似用得唔夠盡喎嗰樣嘢。如果大家有睇留守太平間啦，即係莊梅行另一個劇本，就係成個戲就係一個後生同一個就係中年嘅人，咁就真係到最後揭出嚟就係自己同一個，即係永根本成場戲就係自己同自己講嘢嘅。咁嗰個你又會覺得啊，即係好似嗰樣嘢有力好多。咁今次喺個戲度，佢用咗少少，但係又用唔盡，我覺得就又係嘥咗少少嘅。 嗱，呢個位我有一個少少嘅睇法嘅，即係講翻話個戲點解叫一板之隔咧？到最後嘅時候咧，佢就講咗個古仔嘅 ，Eric 就講咗個古仔嘅，就係講咧有一種嘅叫黃羊啊，就話佢係跑得好快嘅，咁點知咧有一日俾人捉咗之後咧，就 困 咗，係啦，俾狼捉咗啦，就困咗喺幾塊板度，就淨係轉身都唔夠嘅，總之佢喐唔到啊。咁慢慢佢就咁样困咗喺度啦，咁样哦。但系咧，原来咧有一日咧，最简单就系佢一路系咁缩细啊，佢细到咧，佢可以穿过啲木板嘅时候咧，佢出咗去咧，嗰个世界就系无限咁大，即系一个咁样嘅比喻啦。咁而呢个比喻咧，就系比喻当然就系个主角啊 Eric 啦，就系讲哦，佢咧就已经俾四块板围住咗啦。嗰四块板咧就系佢生活上各种各样嘅压力啦，佢老婆啦，佢朋友啦，佢屋企人对佢嘅睇法啦，甚至系隔篱屋啦，都系一啲唔同嘅对佢嘅掣肘。但系当佢可以穿越晒呢啲嘢嘅时候，佢放低晒呢啲所有。 当佢接受咗呢样嘢嘅时候咧，佢自然就会即系缩细，因为嗰个黄羊其实系有一日佢放弃咗走出去嘅时候咧，佢就开始缩细噶啦嘛。 系，即系咁到最后佢个意义就系你点样冲破呢啲围住你嘅板啦，即系你同你嘅所谓出边就系隔住一块板，而嗰块板就喺你嘅面前，只不过你点样冲破佢？呢一个我觉得系好好嘅一个比喻，但喺个戏入边我睇唔到。 系 呢个就系最大不幸啦。咁而家即系。对我哋嘅节目嚟讲最有意义嘅位置就系我唔希望我系强加嗱咁样咪 dramatic 咯，咁样咪有戏咯。点解佢唔打嗰个朋友阿邦咧？咁咪有戏咯，系嘛？即 系 咁样咧，就唔系要呢样嘢。阿二叔攞个猪笼出嚟咪有戏咯，咁样即系唔系一样咁嘅嘢。但系如果个戏系讲一板之隔嘅话，咁我哋咪就系睇佢点样发现呢块板，以至冲破呢块板咯。但系好不幸地喺个剧本入边，其实我唔系真系睇到佢发现同埋冲破呢块板。佢嗰个比喻好。好噶，就系佢缩细，细到佢连嗰块板嗰啲缝隙都见到，佢可以穿过块板。咁但系呢一个过程系点样发生嘅咧？同埋个主角系点样发现嘅咧？嗰、那个戏入边咧 ，Eric 咧，其实主要佢做嘅咧就系吊吊揈。就係乜都冇做過，就喺度等。有一日佢就縮細到穿過嗰塊板啦。編劇而家係咁講，因為到最後佢就係講個故仔出嚟嘛。咁佢突然間就豁然開朗咯。咁但係佢係點樣做到呢樣嘢嘅咧？佢點樣發現呢樣嘢嘅咧？我覺得如果觀眾能夠喺呢個半鐘入邊同阿 Eric 一齊發現呢樣嘢，一齊經歷呢樣嘢，咁我哋所有人離開個劇場嘅時候就豁然開朗，而唔係同佢一齊喺度，哎呀喺度自己喺度吟詩作對，喺度覺得自己好自怨自艾，然之後呢個世界都係咁，我冇辦法， 你 真係衝破嗰塊板。 你突然間咁樣講，我就諗啦。其實所有嗰啲回憶、所有片段，其實佢應該係回憶完之後，應該佢係有一種新嘅睇法。喺當場我哋見到，即係佢個先，佢回憶完嗰啲嘢對佢有所改變，咁可能嗰樣嘢就已經唔同。而家嗰個回憶就好明顯，就係回憶就係回憶啦，即係同而家基本上係冇分別，即係冇關係㗎嘛。係啦，佢純粹係一個 indulge 翻喺以前嗰、那個。但係可能只不過係啦，呢、這個少少可能改變就係嗰啲每一 個嘅回憶片段，對佢而家呢一刻當下，佢係可能有一個新嘅反思嘅，對佢有一啲新嘅睇法嘅，可能嗰樣嘢就已經係唔同咗噶啦。 可唔可以話佢可以喺呢個空間入面諗翻一啲佢以前嘅一啲片段，已經係一種嘅體會咧？可唔可以咁講？因為佢以前可能係忙到根本冇時間去諗翻佢之前自己做過一啲嘢。 嗱，你呢個講法咧，我覺得唔係完全唔得嘅，但係咧我自己一個公平啲嘅講法咧，我特別係自己作為一個導演啦，我作為一個公平啲嘅講法就係、是，你講嗰個講法咧，只要個導演咧喺嗰一段戲完咗之後咧，想辦法 highlight 一啲嘢，嗰、那個演員佢個表演做咗一啲嘢，令到我哋咪發現，咦，有啲嘢唔同咗喎嘅話咧，可能會幫到個戲嘅。但係我哋而家喺度即係講緊編劇嘅技巧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如果下下將呢啲嘢抌曬俾嗰個導演同嗰個演員咧，咁我就覺得唔係幾公平嘅。我覺得編劇喺即係想點樣去建立呢個劇本嘅時候咧，喺個劇本度唔係下下靠咧劉伯做噶嘛。咁你靠咧劉伯做啊，到最後個劇本 show 唔到原本要 show 嗰樣嘢， 你都可以擺喺啲 stage direction 係可以嘅，係可以嘅，但係唔係所有嘢都留咗俾演員同埋導演做。如果咁做法，不如留翻全部，我哋都話我留翻俾啲觀眾有啲思考空間。咁你點講都得噶咯。咁我就覺得你講嗰個講法係會通嘅，係覺得得嘅、嗯。但係而家論而家呢個劇本咧，編劇同演員就可能要再做得更加多，但系我唔肯定系咪完全解决个问题，但系 同埋佢如果要咁样做，佢起码之前要讲咗就系佢之前系完全唔敢去掂呢一样个回忆嘅，或者咁样你而家咁样渗翻啲回忆出嚟，可能嗰样嘢咧就可能都会帮到多啲。但系你点都要前边你个剧本上面都要有一啲铺排，咁样先会帮到呢件事咯。而家硬系就系争咗呢啲嘢咯，我就觉得系。 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完一版之隔啊，余汉庭编剧嘅香港话剧团。嘅作品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讲其他嘅剧本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